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你与我与香港创出美好印象，维系理想，清热香港。 你有冇响应啊？ 我有啊。你与我两手牵，要香港添美善，群力中心响应欣赏，一起响应，尽力尽本分。一於響應，正面香港，趕走污衊，盡力盡本分。香港青年，理想家鄉，家家響應，衷心響應，悉心響應，清潔香港，一於響應。 剛才大家看到就是一個83年譚詠麟、陳慧嫻、葉倩文的拍的清潔運動的宣傳片。 好耐㗎啦，係。 我見到呢個陳慧嫻都係彷如隔世，個靚妹嚟嘅，嗰陣時揸住個掃把， 好少女 feel 啊！ 係啦，嗰陣時就唔係第一波啦，係第二波嘅清潔運動啦，80年代。咁就睇點分呢，就係第一波呢，就係嗰個係兩個垃圾鏟中間有掃把嘅， 掃把 有個掃把嘅底嘅。第二波呢，就中間變咗一棟㗎啦，冇咗掃把。 再簡單啲嘅， 再簡單啲。咁點解我哋翻嚟會提呢個清潔運動呢？其實咧，當時我就係話麥理浩喺1972年嚟咗香港理身之後咧，佢係做咗幾樣嘢，令到香港成個外貌改變嘅。第一樣就係頭先講啦，將嗰個民政制度咧，你確立咗之後咧，你係要將啲工作交俾佢哋，令到呢個民政制度咧開始運行，同埋 connect 啊，真係好似阿奶媽講啦，connect 香港人 ，connect 香港人。咁佢做咗兩樣嘢，一個就係清潔運動，一個就係滅罪運動。嗱，咁清潔運動咧。佢好鬼醒嘅呢條友真係，佢係求揾救兵，喺英國揾咗一個設計師過嚟。呢、這個設計師好似係今舊年先過身。 哦， 係啊，就喺嚟香港嘅新聞處，派住喺香港新聞處，就係負責咩咧？總設計。 總設計， 即係話所有清潔運動嘅成個 campaign 嘅 material 咧，都係由佢設計嘅。所以你見到個 logo 突然間咧，咦？咁先進嘅嗱，而家睇到呢張海報咧， 就係、是、第一代嗰 就係、是、第一代清潔運動嘅英文嘅海報。你一睇個水平咧。完全是同以前50、60年代香港政府的宣传海报，甚至是现在的海报呢，都肯定是翻不到去那个水平的。比不上这个60年代的水平， 简单 70年代的水平。是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它除了个 logo 那些之外呢，对我僆仔年代最吸引的是什么呢？清洁小姐。 清洁小姐乜唔系垃圾虫咩？ 唔系。 对我来讲是垃圾 虫。我相信好多人冇见过，大家见到这张照片就是清洁小姐。你谂下，对于一个啱啱好呢、這个，即系开始对女性产生好奇嘅一个少男啊，读紧小学5、6年班嘅人嚟讲，突然间有个着短裙、长裤、戴住帽嘅清洁小姐带住我哋去扫垃圾， 嗰阵时系好合潮流嘅，嗰阵时系好，即 系 好前卫， 而家都好型啊，系嘛嗱，大家见到呢张相就系佢喺度同呢个垃圾虫啊喺度做呢个街头演出嗰阵时咧，政府咧。就由呢位英國嚟嘅設計師咧，就佢 design 嘅其實，嗰、那個清潔小姐嘅造型啊，所以咧呢個清潔小姐除咗佢哋嗱，你見到佢件 T-shirt 係寫有個垃圾清潔運動嘅標誌嘅，咁、那個 colour scheme 咧就係黃色同埋藍色嘅，就同頭先嗰張海報嘅 colour scheme 咧係相近嘅，你明唔明啊？成樣嘢係一個。是一个 identity， 即系 corporate identity 做得很好嘅， 系啦， 划一好归，好统，好一致性好高嘅，系。 同埋佢嗰个垃圾虫咧，冇我哋中国鬼怪嗰阵味噶嘛。 哦哦， 喂，嗰時真係 Q 啲嘅， 有垃圾蟲喺街俾人追打㗎，特登行出嚟，係啊，真㗎， 即係玩嘅，唔係玩嘅，係 佢行過條街咁，啲人追打佢咯，其實個 show 嚟嘅，但係咧就做到好似唔係咁樣。 即係個 campaign 嘅設計，嗰個宣傳計劃設計係有正邪嘅喎，正 有 即係有美貌如花嘅平，即係清潔小姐嚇。 呢 個呢 張相就 係 少青隊啦，少年清潔隊啦，咁我都係其中一個隊員嚟嘅嗰陣時，就因為有頂帽同埋有件 T 恤攞嘅。咁就喺海滩執垃圾嗰阵时咧，就追打咗垃圾虫。咁收尾佢过身之前咧，我睇《苹果日报》访问过呢位设计师嘅。佢点解要 create 一个垃圾虫咧？就是、一个坏人啊， 系 一个坏人。咁你见到最后尾有套电影咧，就系、是、杜琪峰嘅嗰套有翻垃圾虫走出嚟嘅。 系 系啊， 杜琪峰、 张柏芝、刘青云、吴镇宇扮石坚嘅嗰套，我唔记得咗个名系咩啦。 系， 咁就垃圾虫就出翻嚟嘅。嗰套戏系向七十年代嘅香港致敬嘅。咁、 哦、 所以垃圾虫喺我哋嗰个年代咧，系完全深入民心，真系 connect 到啲市民啊。咁、 嗯、 另外，大家而家睇到呢张相，呢位平安小姐咧，亦都系佢设计嘅。 嗯， 就系将平安咧就变成系一个人啊，将两个中文字变成一个人啊，就翘埋只脚嗰个安字啊。 中文字体设计形意化系吓。 系啦，咁咪喺清洁运动之前嘅平安小姐系。 哦。 咁到清洁运动一出咧，咁就开始成立嗰啲嘅分区委员会，就有嘢做啦。 嗯， 就由佢哋逐区逐区去 run 啦。嗱，而家就 即系去落实呢一个嘅清洁运动或者延伸落去。 嗱，我就话对比而家，头先我话点解变成嘉年华会咧？ 嗯， 就而家你见到区议会或者分区委员会佢哋搞嗰啲活动咧，系冇目标嘅。 嗯， 系纯粹为咗自嗨。 是 即是自己玩自己分嘢。 受众就淨係攞咗你份礼物。 攞礼物。 小礼物之后就走啦。 所以我就係一个倒退嚟㗎。呢个係一个管治上嘅倒退嚟㗎。 嗯。 喺70年代佢係建立咗一种咩爱护自己社区。好湿涂地去话俾你听你係香港人。 嗯。 你唔系一个过客。 嗯。 我哋以前嘅社会学家你记唔记得成日都讲嘅 refugee mentality。一个难民过客嘅心态。 先就係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咁样。 咁但係呢清洁运动是建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对香港归属感的。 嗯、 我们那时候是小学生、 嗯、 我们去东头村的徙置区七层大厦执垃圾、嗯、然后呢去海滩执垃圾去郊野公园执垃圾。 嗯、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你要学习去爱惜这个地方或者你会认识这个地方是自己的家。 对啦就是那个宣传就当然是说香港是我家嘛、 嗯、 你要爱护它嘛。咁你咪要去保持佢清洁囉唔係淨係自己住嘅地方先係你屋企㗎嘛、 嗯、 包括你嘅住嘅 community, 包括你游水嘅海滩你去嘅郊野公园都係你嘅家嚟㗎嘛。所以我就話香港个本土意识啊而家啲人就一开波就話独立建国即係晒嘅事我话俾你听。英国佬培植香港嘅本土意识係由清洁运动开始。Fight crime 係第二个。 嗯、 Fight crime 滅罪是什么呢到现在都还有分区滅罪委员会。 是啊滅罪委员会。 Fight crime 是什么呢就将那个的纪律部队和社区拉在一起。这个是改善了整个警察的形象。 嗯、 你想想暴动的时候、 嗯、 其实官民对立其中一样是警察和市民的对立。 是。 警察贪污是吗暴力、嗯、abuse 那些人 是 等等。六七年之后一段时间仍然没有改善到七二年。麦理浩利成立廉政公署然后警廉冲突之后特赦这个警察跟住就开始进行滅罪运动除了少年警讯之外 去重新建构警队的即是比市民心目中的公众 落区啊即是警察指挥官都要落区啊分区滅罪就是这样的意思咯、 嗯、 清洁运动就是令到你去爱惜你自己的社区但是分区滅罪是什么呢是官民合作嘛是跟警察合作的嘛、 嗯、 是譬如你睇返嗰时嗰啲海报好得意㗎即係譬如偷车啊叫举报罪案啊见到罪案唔好当睇唔到啊呢啲係华人嘅恶习嚟㗎嘛都係、 嗯、 就係唔关自己事㗎嘛咁佢咪用呢个滅罪运动去 create 呢样嘢囉。 当市民係有份参与嗰时候去拉近咗即係嗰个管治者又或者係嗰个執法部队佢哋面对嘅问题或者从逆地而处从佢嗰个角度去睇返啲社区嘅治安问题嘅话呢当然嗰个参与嘅市民就会即係会睇得深好多即係增加咗个互信啊甚至乎谅解啊。 呢、這个就同共产党做嘅好唔同啦。共产党嗰种就係咩呢、 嗯、 叫做有咁浮夸得咁浮夸。即係嗰啲人民子弟兵走去帮人搬沙包倒洪水啊走去孭阿婆啊嗰啲咁嘅嘢就喺度宣传啦。即係佢哋就用呢种方式。 嗯、 但我成日都话英治香港呢人哋用嘅手法係好先进嘅。 滅罪委員會是咩咧？嗰啲鬼佬指揮官，識講廣東話噶嘛？落去區同啲少年警訊一起玩喎。 係玩啲乜嘢啊？嗰時 咪佢少年警訊好多活動噶嘛？ 哦， 咁嗰啲警察就會出嚟同佢哋一齊噶嘛？跟住開始有警訊嘅節目啦。 嗯， 咁開始有第一代嘅警訊之花啦，即係揾嗰啲主持警訊節目嗰啲人啦。咁其實最先係陳恩健嘅，你知唔知？ 就係真係揾個現役嘅警察警務員。 係陳恩健係嗰陣時暴動嗰陣時係打左仔噶嘛？ 佢已經係探長嚟㗎啦，嗰陣時係咪？ 佢好似喺機動部隊嘅嗰陣時，喺駐守九龍城寨嘅。咁收尾咧，我睇小學嘅。我哋有課叫做經EPA 啊，嗰個教科書個封面有個彈吉他嘅警察就係阿陳英傑嚟嘅，咁有班細路仔 唱埋歌咁樣， 係啦，唱埋歌有班細路仔圍住佢嘅， 點頂啊？咁樣呢個公眾形象嘅建構好好喎，係 嗱，所以我就話英國人建立嗰個地方行政，即係官民溝通咧，嗱呢個仍然講緊唔係民主化，佢係首先改善嗰個嘅。官僚系統先，即係個管治方式啊，開始用縣嘅方式去管治，然後咩咧？就由上而下動員啲香港人企埋個政府嗰邊啦，清潔運動咪咯，係咁你因為香港是我家，咁佢呢個 neutral 噶嘛呢樣嘢，唔係話你係官我係民啊嘛，大家一齊執垃圾啊嘛，譬如 fight crime 咪咯，即係滅罪咪咯，咁同一時間，我覺得就係咩咧？就係、是、嗰個地方行民政專員嗰個充權啊 ，empowerment 嗱，以往大家。今日大家見到曾俊華喺呢個記協嗰個特首嗰個座談會啦，但曾俊華最先翻嚟做政務官咧，佢嘅 posting 咧其實喺沙田做 A.O. 做 District Officer 嘅助手。 你嗰陣時嘅 District Officer 就係 A.D.O. 應該 係就係曾蔭權。 嗰陣時嘅 District Officer 就係曾蔭權， 就係曾蔭權。 咁佢 A.D.O. 就係阿胡蘇啦。 嗯。 咁胡蘇就係負責咩呢？就係、是、負責 community 嗱，有分嘅嗰陣時 ，ADO 有幾個，其中一個負責就係 community。community 即係咩呢？就係、是、成立 MAC 啦 ，Mutual Aid Committee。我哋上一集都講過互助委員會，就係、是、喺大約75、76年度。咁然後跟住就私人樓就係法團啦，就後啲啦。 又或者係業主委員會。 係啦 ，MAC 係早先嘅。咁就嗰陣時係要啲 ADO 落嚟同我哋開會，因為唔識嘅啲居民。互選啊，點樣？即其實嗰個民主嘅實踐啊，最基層， 正連開會點樣係去投票， 議事規程點樣投票， 乜都冇嘅嗰陣時， 係由民政專員派人落去協助嘅。咁呢個就係香港實踐草根民主嘅開始嚟嘅，就係、是、選互助委員會嘅主席，競選啦，真係開始。如果唔係以前咧，搬咗入去嗰個公屋之後咧，就由房屋處嘅房屋經理去搞，好多貪污問題都喺度產生。咁根本就冇將居民組織起上嚟嘅。咁70年代就開始組織居民。咁曾俊華就去組織居民。咁曾蔭權做乜呢？曾蔭權就負責土地開發啦。嗱，大家今日覺得匪夷所思，土地開發乜唔係陳茂波咩？或者許報明負責嘅咩？ 因為個政府部門嘅劃分係唔同咗。 係啦， 因為當其時嘅民政事務專員係好大權。 係啦，我記得啊，沙田嘅街坊派首長之一啊，蔡根培。 蔡根培。 就俾咗个花名啊，曾荫权叫佢做大军阀。 大军阀，唔系陶君衡， 唔系陶君衡，系曾荫权。点解呢？就是、因为当时地政咧系归政务专员管理， 嗰阵时仲未有呢个嘅地政总署嘅出现。 民政专员，即系话呢幅地，点样做，系佢可以话事嘅。 系 咁，我最记得有个 case 好有趣嘅，就系、是、当年80年、82年定咩啊？沙田800畔新城市广场开幕，和田一夫嚟香港。好大件事嘅，其實，因為嗰陣時日資百貨咧，就好高檔嘅，進入新市鎮好少嘅，就全部喺銅鑼灣噶嘛。 哇！ 即係重版 同曬成個嗰個沙田新市鎮嘅 成陣中產味，就因為800畔嘅啫。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即係大家去800畔係行， 即係你唔需要核心商業區旅遊 區 尖沙咀同銅鑼灣先至可以買到日本貨品咁樣 去睇嘢，因為日本百貨公司係代表一種中產嘅生活嗰陣時啊。 嗰陣時好貴添嘅，食 sushi 都係。 同埋嗰陣時我記得有部紅豆機啦， 紅豆機。 整紅豆餅嘅自動整紅豆餅嘅機喺800畔嗰度，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奇景嚟嘅，喺度睇， 喺度睇住， 唔係買喺度睇嘅啫喺度。咁咧就和田一夫就話要放煙花喺城門河慶祝呢個800畔。咁、 哦、 嗱，當時拍板其實就係曾蔭權嘅個 D.O. 就可以拍板嘅啦，其實係。就唔係話要而家好似咁樣 申請啊，又向消防署啊，又要向地政署揾地方啊，咁樣係。 所以我話麥理浩年代嘅大建設，之所以能夠進展得咁快咧，你諗下，你冇咗一班嗱，佢哋呢班全部都係當打嘅 A.O. 嚟噶嘛，40歲到、或者30多歲、個個都覺得翻嚟想做一番事業。咁你開發沙田其實是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 我想说到今日啊，你将沙田同将军澳，即系你嘅选区一比，仍然系以沙田新市镇嗰个开发嘅水平系高过将军澳， 个规划嘅质素都系好嘅。 系啊，你谂下点解将军澳密度？我有一次问过规划处长，我话原来个 port ratio 系仍然系高过沙田好多， 高好多嘅。沙田是 5.5 顶晒笼是 6, 有啲马鞍山，但是将军澳是去到即是 6.7 都有的。 同埋你想想佢维保持返城门河两岸。即是呢个无疑是一个大家点会怀缅嗰个年代呢，就是你睇到嗰个年代做出嚟嘅嘢，我都话你睇垃圾虫，你睇呢个清洁小姐，你睇清洁运动个海报，对比今日我哋见到周街嗰啲政府海报，系咪？你一睇到人哋成个 campaign 系个 theme。 我哋睇一睇翻今时今日政府做边一个嘅公民教育嘅运动，系令到普通香港人入脑或者系记得住，而从而令到即系根本性地改变佢嗰个生活习惯，系好少或者好难。 有嘅。就是被人惡搞那些，即是香港始终有你那些，变咗福街始终有你， 我都是想到这个， 或者起闹变咗超错那些，那就得了。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基本上没人记得。原因不是说因为现在的社会变了，我觉得，而是政府的服，即是那个无论在美学啊，很多时候去构思这些运动啊，很多东西的执行的细节啊，都变质了，我觉得。你想想，佢好明顯，英國人係由上而下動員香港人。點解呢？就係因為佢發覺，哦，六七暴動之前，管治嘅同被管治係分開嘅，隔得好開。但我相信英國人體會到喺六七暴動之後咧，香港人企咗喺殖民地政府嗰邊，而唔係企喺自己嘅祖國，企喺中國人嗰邊。咁所以咧，我覺得英國人亦都對於爭取民心啊呢樣嘢咧係有個信心。他就愿意行多几步了，所以我就 heart and mind。到我在政府做事那几年呢，其实都是讲紧，即是那套语言都一样的，都是所谓的暴动的时候的心战，就是怎样赢取那个 heart and mind。即是赢个民心。 当其实讲英 政府赢个论述， 应该是建构了个香港人身份认同，就是这种这样的工程已经是启动了。 其实我 透 过 他的地区行政改革， 六十年代出世的那班呢就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父母就是移民来的嘛，我们是香港的土生土长的第一代。50年代、60年代出世嗰班，其实已经改变咗我噶啦。 同埋，就算系走烂落到嚟香港，偷到嚟香港游水嚟香港嗰班，都唔想即系再一次喺六七暴动嘅过程里边，再经历一次嗰啲好惨烈嘅政治斗争。加上嗰啲嘅政治斗争，确实系涉及到人命伤亡。 我谂就好简单嘅啫，即系有个更加恐怖嘅后边啊嘛。系咁，你对于现状咪容易接受咯。因为如果唔系你个 alternative 就翻大陆。咁呢个嘅，我觉得地方行政嘅改革咧，就系我觉得由麦理浩持续啦，即系话一去到1979年，麦理浩访华，就会见呢个邓小平，而好明显，邓小平口中就系话1997年收回香港，佢翻到嚟之后冇公开呢件事，但系咧就开始部署啦，就是、所谓即系香港有一个所谓嘅 deadline， 咁1982年好短时间就系试行呢、这个。即是三层的地方行政， 是正式开始这个的代议政制的推动。 绿皮书代议政制白皮书，那就经历这个麦理浩又得，那么就是正式确立了这个三重议会选举这个模式了。那就区议会就是1985年开始选，那当时也都投入了很多地区精英投入去选的，我记得，因为我当时我帮他助选的就是我普仁小学的校长来的。咁因為我係佢舊生啦，咁揾我幫佢助選。咁就好多唔係淨係而家嗰啲嘅即係街佬嘅，好多傳統依附政府嘅建制精英咧，因為冇政黨噶嘛嗰陣時。譬如社會服務機構嘅主任啦， 主任、 中學嘅老師啦、小學嘅校長啦、區裏邊嘅醫生啦，呢啲所謂嘅佢政府培育嘅社區領袖啊， 同埋精英， 係啦，就係、是、咁樣。 喺佢即係喺業界裏面都算係一個即係翹楚，又或者係精英， 有一定嘅社會地位，意識形態取向唔激進嘅，可以同政府合作嘅，就鼓勵佢去參選啦。咁第二步咧，就係、是、政府亦都同時咧喺70年代成立咗好多居民組織，街坊會，唔係淨係左派成立嘅，政府都有好多啲街坊組織成立，就配合 政府嗰個開放嗰個選舉。 嗯嗯， 所以我就話佢每一步咧，英國人做每一步咧，其實係有一個嘅計劃，然後真係循序漸進咁樣做嘅。 嗯， 咁同時咧就好多嘅所謂諮詢架構出現啦。 嗯， 即係政策嘅諮詢架構， 同埋當其時佢確實喺香港個政治經濟環境，特別係經濟發展，嗯，都係講緊係喺呢個即係呢個較為勞工密集型嘅。嘅製造業，即係當其時算係起飛啦，咁，嗯，樣係嚇，咁，嗯，又承接咗好多大陸嘅，即係因為呢個嘅文化大革命走落嚟嘅難民咁樣係。香港自己本身確實係面對好多嘅挑戰嘅，即係政府喺管治。 喂，你唔好以為嗰陣時容易搞喎， 啊， 你真係 一搏。即係雖然你而家睇翻佢差唔多每兩年嚇，你講緊八零年代早期、七零年代末期嗰陣時，每兩年又綠皮書、白皮書，跟住選同一年之內又新界區，跟住又市區九龍又選呢個區議會議員，佢喺面對管治。有很多社會挑戰的同時是去落實這些地區行政 的，所以我就說那個持續改革這件事是在97年之後失去了動力， 嗯， 我們從地方行政看到的其實，嗯，大家好像基本法那個是一個很硬性的框框，好像什麼都不敢碰，什麼都不敢動，嗯，我覺得不是只是個法規的問題，而是一種心態的問題 同埋管治意志嘅問題，我覺得 係。嗱，我成日都話，好多時啲人就係講點樣一步到位實現民主。喺英國人年代，佢見到民主此路不通，佢唔會停咗喺度嘅。嗱，譬如楊慕琦改革，嗯，失敗，因為冷戰嘅問題，英國人唔想冒險。好啦，佢就行行政改革嗰條路啦，就開始喺地方行政諗計啦。好啦，跟住到呢個麥理浩年代，覺得暴動之後要改善嗰個管治啦，官民溝通啦， 加強溝通， 就將嗰個公務員體制。將個權力 decentralize 落地區啦，不過喺控制喺公務員手上， 嗯， 而唔喺議員手上。咁，嗯，然後一路到七九年啦，覺得喂唔掂啦，共產黨要收回香港啦，咁所以就要開始就要發展嗰個嘅三級嘅代議政制啦。咁， 嗯， 所以你睇到噶，佢每一步都係回應緊嗰個時代嗰個發展。第二，佢有好清楚嘅目標嘅。咁呢種咁樣嘅持續嘅行政改革咧 ，even 去到彭定康年代落任之前。你記唔記得1992年嚟彭定康個重點改革就係喺呢個司長級嘅官員啦， 嗯， 就係，是，提出呢啲嘅所謂嘅政策局裏面要好多嘅所謂 performance pledges， 服務承諾， 服務承諾， 打一個電話救傷車要幾耐到， 嗯， 查詢一個回覆要幾時， 嗯， 裁邊爐上訴要幾耐， 嗯， 全部要定一個 benchmark， 冇， 嗯， 得拖。咁， 嗯， 第二個我諗好多人香港人唔懷疑嘅就係呢個叫做。營運基金的改革， 嗯， Trading Fund Reform， 嗯， 就由曾蔭權負責了，就是將政府的運作的 budget 呢將它放權，放權之後呢就它自己按照一個商業原則的方式去營運，譬如郵政局這些，就它可以有很多 initiative 自己去改善，去 給很多的靈活空間讓它 去使用這些分， 但這個呢其實是很明顯跟香港脫離了英聯邦有關的， 嗯， 因為香港很多的改革呢其实是跟英联邦的行政体制改革是同步的。 嗯， 即是说当纽西兰澳洲或者英国实行这个 privatization 的时候，香港是跟我们同步进行的。我觉得97之后香港是没有了一个 reference。 嗯， 不通行大陆那套干部制。 不知道是向哪一些的地方横向地去参考。 跟 着 你看 那 那个问责制，完全没有 reference 的。那个问责制。 那个问责制基本上是找了一个即是可能是。 找了个名字。 退色了的话参考其他即是地方去做，但就半桶水抄啲不抄啲的。 跟住这个市政局杀了局 ,99 年董建华杀了局之后话，嗯，下放权力给区议会。大家当初都期望是另一波的地方行政改革出现， 嗯， 就是放权将实权财政权行政权交给区议会。结果顶原来找人笨的，话俾你听 是讲大话，是落 实，是讲大话，完全是走数，那条扑街还今日坐在这个政协副主席那个位置，是没有人问他找数的，现在是只不过就是，啊，算了，给一亿你们自己搞那些不能避雨亭啊，大埔天安门啊，这个出面这个观塘喷水池，音乐喷水池，喂大佬，八十年代八百半的喷水池，顶你而家2017年 都好过而家， 仲要搬嚟观塘搞一次，你话就 系， 是，你唔兴，所以我就话你成个地方行政根本冇咗管治意志。嗱，我哋一阵间俾个图大家睇下，点解冇咗管治意志呢？嗱，呢个就系我有个朋友金佩伟，佢系研究嗰个地方行政。 哦， 金金啊，即系以前帮啊， 佢亦都做过湾仔区区议员嘅， 帮啊，做过阿黄英奇做区议会主席嗰阵时。 咁佢就話而家社區結構越嚟越似一個舞台，淨係搞嘉年華會，其實佢提出嚟嘅。咁你睇到咧，嗱，上邊係民政處，然後跟住就分區委員會，另外一邊就係嗰啲 fight crime 啊、防火滅罪、清潔香港啊、青年活動委員會，跟住再下邊就係佢哋官方嘅街坊會。但同時最重要是紅色那嚿， 紅色嚇，紅色那嚿系統嚟嘅， 係就係另外一個共產黨的系統啦，就係叫做中聯辦地區工作部，然後跟住直轄的衛星組織、工聯會屬會、中資機構，然後下面地區各界乜乜乜聯會，譬如觀塘啊、黃大仙啊等等 NGO、中親會和街坊組織，即係話而家香港係存在住兩套嘅地方行政架構喺度，呢個係造成咩呢？是混乱之中的混乱，资源重叠，工作绩效不彰，甚至是什么呢？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刚才我讲清洁香港和 fight crime， 它不是一个政治运动。但是留意一下这个红色的动员系统拍入了区议会之后，是利用区议会的资源去讨论什么？白皮书、八三一框架、港独。那你怎会不倒退呢？香港的政治。 同埋佢傾呢政治議題係做啦啦隊嘅角色係多過係實質進入咗。 梗 係 佢冇自己意見㗎喎，梗係。 好離譜嘅呢個咁樣嘅做法。而家呢個咁樣嘅社區結構圖呢，亦都係令到區議會本來原來好正路地、好正規地，如果係有一啲嘅即係就算係被諮詢嘅政策制定嘅一啲嘅意見去表達嘅話，都係因為呢個咁樣兩個即係嘅制度咁樣嘅運作嘅話呢，令到佢好多影響力發揮不到出嚟，即係市民更加即係感受不到，即係區議會即係作為諮詢架構之後，去俾政府一啲意見，實際上邊係解決得到好多嘅地區嘅問題。 我覺得甚至咩咧，係令到嗰啲人才啊進一步咧叫做墮落添啊。加入區議會嘅年青人原本可能都有啲理想，可能民主派好、建制派好，搞下搞下咧根本係冇實務嘢嘅，全部都係 networking 嘅嘢，跟住就中票拉票嘅嘢。跟住就派社區福利嘅嘢，咁你點培養到人才啫？連問政都冇啊！以前你70年代呢、這個80年代初推行呢個電子道路收費計劃，佢真係逐個區議會落去諮詢。 區議會嗰陣時亦都係有即係部分區議會係好有意識地用區議會自己本身獲得嘅資源咧，係去就呢啲好嚴肅嘅民生議題，電子道路收費咁係去做諮詢會啊，做座談會啊，落區係去問居民嘅意見嘅。而家嘅區議會咧，其實冇噶啦。吓，即系绝无仅有去就呢啲好严肃嘅民生议题咧，系去即系做功夫嘅。 而家区议员 就即系呢啲社区福利主义啦，系派小恩小惠嘅福利啦， 一系就政党嘅庄脚 啦，系吓， 一系就成为政党嘅庄脚， 系 一系就变成中联办嘅走狗， 系 一系就办呢个社区福利，即系派福利。所以你啲三大功能都唔係应有嘅政治功能嚟。所以我就话你点会个政府嘅施政質素会好呢？ 同埋就仲有一个好伤嘅，即係如果我哋将即係睇返世界各地好多话市议会系培训政治人才嘅摇篮嘅话呢，香港嘅区议会系亦都系完全发挥唔到。因为你唔需要问责㗎嘛。你冇呢个政策制定权，就算少到系一个即系地区一啲嘅，例如系图书馆开放嘅时间，你都唔需要去承担责任去管嘅话咧，你就第一你又逐渐就思想懒惰啦，唔需要思考嗰啲问题啦，做错咗决策，俾错咗意见政府之后咧，去到最尾即系市民唔会即系欢迎呢啲咁样嘅政策嘅话咧，你都唔需要承担责任， 同埋谂埋啲。想埋啲即係大而無當嘅大白象工程咯。而家所有區議會建制派控制區議會，都係諗緊啲大白象工程㗎。 喺到實質真係政府放水啦，即係因為呢個梁振英派揞口費18個區議會，每個區議會1億嘅重點工程項目，係去即係喺佢任內，希望係話佢自己，譬如話即係俾民建聯或者建制派保皇黨壟斷曬區議會，讓佢做啲所謂嘅 政績工程出嚟。 到佢真係要做嗰陣時咧，就出事啦，就 係 大而無當，因為自己過去。冇呢个足够嘅训练判断，呢个嘅品味水平系去掌握到底市民系需要边呢啲咁样嘅民生。 我都话就以我哋出边呢个观塘海滨公园为例，好地地好多年青人喺度跑步，夜晚黑系乜？你搞个咁样嘅音乐喷泉，就俾嗰啲大陆佬嘅旅游车泊晒喺度，然后跟住原本用开公园啲人就用唔到啦。所以我就话呢个即系一个堕落嚟嘅，真系系比70年代。 點解共產黨唔明香港人眷戀殖民地咧？ 嗯， 原因因為殖民地喺七十年代進行咗一個持續嘅改革， 嗯， 而呢個改革係我哋同步進行，我哋一路成長一路睇住香港變啊嘛， 嗯， 我哋小學清潔運動，跟住地下鐵路通車， 嗯， 跟住開始睇住地下鐵路嘅中產嘅社區開始發展， 嗯， 跟住新市鎮開始發展，啲人開始搬入沙田。開始搬入去呢個屯門，你乜你睇住佢一路變噶嘛？其實係，然後跟住最後尾英國人做咗一個新機場，青馬大橋、吸水門大橋三號幹線出嚟，嗰， 嗯， 個就去到最後尾啦。 喺不足十年之內，嚇喺好短嘅時間，唔單止係冇好似當其時嘅即係北京駐港官員講話，即係香港會 車毀 人亡啊，掏空曬香港嘅庫房啊，洗突咗啊，仲要剩翻巨額嘅儲備嚇，俾翻呢個嘅特區政府， 所以我就話你 就完成咗一個到今時今日都仲係發揮巨大即係呢個嘅功能嘅一個第三個嘅，唔係呢個嘅赤鱲角機場， 因為你冇管治意志同埋管治目標嘛。 嗯。 你就是維穩， 同埋執行能力，佢係個執行能力極之。 你班友又係貪官又多，共產黨又，仲有盤踞喺香港咁多年，唔貪都變咗貪啦。跟住外派嘅，對個社區又冇感情。跟住你個管治目標係乜嘢又唔知道，你連一個 DO 都比唔上，但係你居然就騎喺佢頭上，然後喺個地區嗰度指指點點啊！而家，所以我就話呢個咁樣嘅局面持續落去，你記唔記得梁振英都講過咩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咩地區機遇地區掌握？ 口号 晒跳起， 完全口号， 完全冇落实过， 完全口号嚟， 系咪？所以我就话英国人嘅年代，佢讲出嚟嘅地方改革，佢系有个政策，有绿皮书，有白皮书，有一班政务官帮佢执行。 系 而家呢啲所谓由包括曾荫权年代，话，希望将政务专员变成系地区小特首，从来都冇实现过。 系 包括话地区专员成为嗰个下边嗰个 DRM 啊嘛，District Administration。committee 啊， 系 DAC 啊， 系 嗰个主席，而家系咪啊？ 而家都系，而家都系， 而家都系 DO 都仲系做紧呢个主席吓。 唔系即系话掹开佢，唔好等佢变成区议会主席嘅附庸啊。 嗯， 都做唔到噶。 嗯， 而家仍然系区议会主席嘅附庸嚟噶。 嗯， 咁所以你所有呢啲地方行政改革，完全点解个官民沟通会差？点解香港市民越嚟越多怨气？呢，這个即系插针式起楼。盲搶地啲政策，你應該先喺區議會嗰度去處理啊嘛。如果你話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嘅話，係嘛？點解啲後生仔覺得冇出路？喂，揾個地方打 band， 你又整個咁樣嘅噴水池喺度，跟住就上去前兩日上個 hidden agenda 放射， 係 人哋喺度 live post。喂，大佬有乜嘢影響啊？係嘛？喂，所有工廈大量嗰啲商業用途啊，已經係俾人改咗噶啦。你就專係針對嗰僆仔嘅嘢，所以你咪香港生活窒息啊！ 好有象徵意義嗰個對年輕人嚟講係其實係一個好差嘅一個。 我都話黃英琦喺灣仔， 爭止淨係食環署去捉阿婆，即係呢啲阿婆做小販，仲要揾年青人嚟開刀。 黃英琦喺灣仔區議會主席嘅年代做咗一樣，好多養動物嘅人都好感激佢，就係將當日一個臨時工地變成係一個動物公園。 臨時嘅寵物公園 係啦，就喺隧道隔離嗰度，三年啫。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同埋一个示范嚟嘅。 亦都是一个示范。但是他一走咗之后就冇啦。 是。 所以我就话 正式人亡。 你话区议会是不是做不到嘢绝对不是。 嗯。 嗱黄英琦做嗰时候没有任何体制上的改动啦。 嗯。 是吗只不过就是他不是用一个蛇斋饼种的方式是而是用一个社区营造的方式。 嗯。 我成日都话英治香港是营造出嚟嘅。 嗯。 你可不可以将英治香港营造香港的精神放在一个社区那里。 嗯。 其实雨伞运动之后很多后生仔是想做这些东西。 嗯。 他们有些入了区议会但慢慢都消磨壮志我告诉你。 发觉是做不到的。 你要造成一件事的困难度啊是远远大过你一个体制出面啊。即是你一个体制里面啊。 还可能消磨了你的意志，用了你很多时间青春这样。 跟着慢慢就变成滑晒牙。 嗯。 所以我就说你回望返即是香港人对政治的感觉其实不是完全来自什么六四啊不是来自普选啊立法会选举更多是来自每一日他们在一个社区里面他们接触的政府啊是什么 其实这个才是最直接的感觉。 这个也是地区行政改革又或者是世界各地地方政府为什么那么重要、嗯、就算你是单一制的政府又好联邦制的政府都要讲到即授权或者是赋权给最前线的你说公务员甚至乎市议会是去即执行这个的地区行政就是因为他是最接近市民的嘛最贴近人民所需而且是回应是会快很多的在效率上面在那个实际的效果上面。如果是做得好的话是令到政府的管治的水平是大幅 但很明显就是现在不单止是特区政府的官僚和、那些政客阻挡这个地方行政改革、嗯、我相信共产党都不希望去改变这个地方行政、嗯、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很多人都提过我觉得、嗯、首先就是合并区议会根本不需要那18个区议会、 嗯、 第二将那个选区扩大不要说三栋楼四栋楼就一个议席、嗯、减少个议席然后咩呢就係、 是、 将个财政权下放俾佢哋地区设施嘅管理权下放俾佢哋有行政权。 嗯、 你将食环啊好多呢啲收归中央嘅官僚权力下放俾每一个区议会。你自然会有好质素嘅人入去。因为你真正可以做到嘢改变到个社区。嗱、我唔係话用政党去睇。我相信民建联嘅后生嘅一代从政。他都希望有这个机会的嘛。 要做政治培训的话正规的政治培训的话确实是一 些。应该在地区执政开始咯。 是啦地区执政一个似样的、啊、即是的市会、啊、有这个的政策制定权、啊。即使是小地区或者小规模的政策制定权、嗯、财政自治权和人事任 命。而且你有竞争嘛。 你才可以是训练到一个即是有责任感的一个政治人。 而且你有竞争嘛。 是全面的。 是啦譬如你在将军澳。你做到哦原来将军澳的图书馆是星期日都开的这样。咁隔篱嗰个西贡嗰、那个或者沙田嗰个就会嘈㗎喇喎。喂你唔点解人哋得你唔得。譬如运动设施我成日都话啦。而家起嗰啲咁嘅体育城啊，嘥 Q 气，你落唔到个区啊嘛。 系每个嘅行政区就变咗好似一个小型政策嘅实验场咁样，咁、啊、跟住咧就会优胜劣败咧就会慢慢系浮咗出嚟。 嗱、啊，譬如好简单，哇、啊，点解将军澳哇有两个狗公园？ 嗯， 点解我沙田冇咧？ 系 你咪优胜劣败咯？一睇就知啦，就唔好靠蛇胎饼种啊！到时 同埋市民唔会将政府一啲施政上面嘅问题咧系指向中央政府，又系指向政府啊，而系佢会话：咦，有市委系负责。我早前。即系嗰阵时我做立法会员嗰阵时候去访问，去即系去首尔、去南韩、去睇佢哋点解佢哋嘅都市固体废物嘅处理，佢哋嘅堆填区嘅处理点解系先进咧？其中一个原来就系将佢哋个区里边咧划到好细，划到碎之后咧，就由每一个区嘅市议会同埋阿政府咧 自己负责翻， 自己负责翻自己嗰个小区嘅市民生产出嚟嘅垃圾，即系都市固体废物。咁你有咗呢个责任嘅话咧，佢哋就会尽佢哋所能 做好佢。 第一，他哋唔能够将自己嘅垃圾抌去第二度，抌第二区，好似而家香港咁样。哇，原来观塘啊， 堆填区 喺就摆去将军澳堆填区，佢哋承担啫嘛，唔关我哋事。但如果你每个区要思考翻，当然佢 即系呢 个叫 即系地区垃圾地区。 系啦，咁佢哋就会尽可所能就会谂，咦，系咪应该仲要起焚化炉咧？系咪仲要起堆填区咧？起咗焚化炉之后嘅话咧， 佢都有动力咯。 系啦，就算佢哋愿意起咗呢个焚化炉之后咧，佢哋都会继续揾其他更加有效益嘅一个，即系例如系减废啊、源头减废啊、从回收。重用啊等等呢啲嘅环保设施，卒之就做到咧，咦？发觉原来佢哋个焚化炉可以咧系减少减产嘅，因为佢哋已经其他嘅减废啊，又或者系回收 重用 嗰啲环保政策系有成效。咁你啲市民先至会咦系，我区嘅市政府做得几好咁样系。咁佢哋嗰个政治嘅认同啊，佢哋嗰个向心力啊、归属感啊，就属于个政府。 嗱，呢个咪即系七十年代嘅香港。 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有赋权，佢有能力去做。 喂，你整乾淨你自己的社區， 是啊， 佢咪即係其實嗰樣嘢啫嘛。 嗰啲係實際問題嚟㗎，係 咪咯？就通過個實際問題 嚟㗎，係 去捲入嗰啲市民、connect 嗰啲市民，而令到佢有個 ownership。 係， 而家區議會正正就係個 ownership 咩咧？就係攞個 HSM 個頸巾。咁你又扑街啦，真係。 曾荫权做特首嗰阵时曾经都讲过话要再重新让香港即係每个区18个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做一个小特首。 小特首 係 呀。 但係问题就係好似阿世阳讲 ,18 个区呢係分得太仔细。咁我哋唔能够18个区每个区都有一个堆填区一个焚化炉㗎嘛，係咪？ 喂， 如果係市议会规模，我哋有 市议会 㗎喇。五个话呢咁就可以有能力。 新界两个九龙两个香港一个。 係啦。 當然嗰陣時嘅討論就係地區行政改革，有啲建制派嘅人就話：咦，哇咁樣，每一個市議會或者個市議會嘅主席，如果又係民選產生出嚟嘅議員去互選嘅話，佢哋咪等於五個小特首，佢哋嘅民望分分鐘咪會仲勁過佢個。即系个 咁啊唔好啊， 仲劲过呢个特首咁样嗰阵时，曾经系有 首尔市长嘅民望可能高过朴槿惠都唔出奇。 不过如果从解决民生问题嘅话咧，呢个其实系重要嘅。第一，你将个小选区划大，就唔会出现咗而家街佬做区议员， 同埋唔会蛇斋饼种。 即系一个小小嘅公屋村，有十座都有两个区议员或者系一个区议员，佢只系笼络咗几座嘅市民嘅话咧， 街坊保障化 咁就系啦，就做咗一啲我觉得水平系唔高，或者可能即系容许我讲啊，即系英文文件都未睇。看得到的人就可以做得到區議員。咁仲有另外啲咩問題呢，就係而家啦，好多區都有去機場嘅巴士線噶嘛，係咪？而家每個區設定好細，每個區議員自己都劃地為牢， 都要一條巴士去機場。 係啦，嗰條巴士線，機場巴士線就喺自己個區裏邊 兜咗成三個鐘都未出到去， 咁啊瞓醒兩覺都未去到，未去到高速公路去機場嚇。咁但係如果你幾個大嘅區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嗱個議員都可以承擔政治責任，係就係咁噶啦，唔可以停太多嘅地方。 而家最好笑系咩咧？嗰啲红绿灯啊， 系， 总之一过咗隔篱选区咧，佢嗰个红绿灯咧又要咧就停多两秒嘅，所以咧有啲路咧真系烦到你啦。 同埋呢个系影响交通流量嘅。其 实 是一个街口的一个的规划或者红绿灯的改变是影响另一个街口整个区的交通流量的。 咁你而家好简单，譬如巴士路线重组，点解做极都做唔到啫？因为个选区的区议员都要嗰条巴士在自己的选区经过嘛。你如果削减咗佢的话，佢同你死过嘛。 系啊， 所以又是死噶。 系啊， 佢啲巴士咪塞晒条路度咯。 嗯， 所以你见到的台北、首尔、大阪、东京，我哋睇住过去嗰二十年。一路喺一個市政，我覺得特別係台北。 台北 曾幾何時喺捷運興建嗰陣時候，台灣係真係烏里丹刀嘅台北。但你而家去到台北，成個感覺已經好唔同，我覺得係成個市政啊，我講緊係嗰個無論佢嘅環境啊、道路啊、塞車嘅問題啊、捷運啊等等，都改變咗好多。首爾更加係，我覺得大阪亦都係。所以你睇到香港係已經係。 是落后了。 由97年之后就停滞了在这里。 完全是毫无寸进的。 是毫无寸进的。所有的原地踏步 真的很差。其实不单止没有进步，是倒退添。 食紧英子。 即是董建华重新在区议会引入委任制和取消两个市政局，这个这么惨烈或者是这么差的一个决定的话，是令到即是地区行政改革出现了大幅的倒退。 同埋倒退还有他最衰什么呢，我觉得是政治挂帅之后他根本不是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殖民地管治和现在的分别。佢冇咁多嘅 hidden agenda 喺度。董建华杀局一定係 hidden agenda。就係将民主派政党嘅中生代全部毁灭。等你冇咗个執政嘅经验嗰个平台嘛。而家好明显已经係啦。咁所以你就内斗啦，变咗大家都争立法会嘅位嘛。佢唔係解决緊真係嗰个城市管理嘅问题喎。我唔觉得当年嘅市政局喺处理城市管理里面有咁多问题喎。比你而家喂，大佬无日无之嗰啲嘅食物安全、小贩管理，因为咁样大冲突等等呢啲咁嘅嘢，咪一样系咁大镬。 而家喐啲就烧到去个问责局长嗰度噶嘛。 系啊， 当其时就会由其他嘅线嗰位区域线嗰嘅议员咧，系去共同承担，又或者系落区系去做咨询，甚至乎解话，就某一个嘅市政嘅安排，即系如果系出现失误嗰个情况，系去处理。 所以而家我觉得，当然。提出嗰個改革方向咧，我相信亦都冇人反對，但我對於能夠落實嘅機會咧，亦都好悲觀。香港係進入一個大敗局，呢個大敗局嘅原因係咩咧？係因為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管治香港係冇一個好清晰明確嘅目標，完全係出於一個政治上嘅維穩，而令到 status quo 嘅利益集團成為佢籠絡嘅對象。呢啲就係阻礙改革嘅力量。英治時代嘅香港。的港督是有能力压服那些阻碍改革的力量。很简单，譬如在这个地方行政发展，彭定康来了之后的92年的政改发展，香港的商界一样反对的。英国佬是不会睬你的。你记得表决这个95年方案的时候，是吧，那些商界都反对的。自由党那些反 对。很大力 添，差点输添。英国佬就是有个管治意志在这里，他要推动这样东西。但是现在共产党的管治意志就是推动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啊、国民教育啊、DQ 啊，那个改造香港那个去殖化这些东西。刚刚背道而驰。 争取你的政治忠诚啊。 对啦，咁你自然呢就要 trade off 啦。 向他表达忠诚，咁就。 因为他政治挂帅，他就 trade off 啦。 明明他都看到區議會是需要改革的、嗯、不過說不得喎，那班左佬選不回去的、嗯、那我就失控，那跟住我中聯辦地區辦事處那些就控制不到，說你合併了之後就還權大過我、 嗯、 那我怎樣影響到你啊，那他能源就是什麼呢，一個 dysfunction 的 function 不到的，一個分散權力的、 嗯 你吵我我吵你，完全做不到事， 政治花瓶變了， 然後呢就共產黨的體制就在上下其手、嗯、我覺得這個是無可避免香港的宿命、 嗯、 大家不要只是看著那個立法會直選和特首直選，我覺得、嗯、即你我覺得你很多建制派政黨可以有共識的，其實這件事、嗯、地方行政改革這件事、 嗯嗯、 自由黨好民建聯好，他們都要你都要爭取去建立一個這樣的共識，是嗎？但問題就是我相信最大的阻力反而不是來自 local 本土的政黨，我覺得 共產黨不想見到香港有即係成熟的民主體，唔好話成熟民主體，成熟的政黨發展嚇，咁啊令到破壞政黨係去培訓政治人才的，即係呢啲嘅市議會或者區議會或者區域線局線局呢啲咁樣嘅架構咧，就即係破壞咗之後， 所以港人治港嘅 截咗佢嘅發展路途 失敗咧，港人治港嘅失敗咧，我覺得係必然嘅。因為好多人以為咧，仲係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我覺得呢句說話是要修正的，修正成為香港不好，祖國好。 是咁大件事， 因為他可以通過否定香港嚟去話俾我哋內地的人聽、 嗯， 中國模式是最好的。 嗯，就不是一國兩制， 就不是一國兩制， 就不是呢個嘅西方。 你睇下啲法官是鬼佬嚟嘅，你睇下佢哋區議會做不到嘢 嘅，啲廉價嘅。 你哋唔好再問我哋要求民主，你睇下香港做到一塌糊塗。但他又不想下個制度停滯咗咁多年，冇、嗯、發展到是因為咩原因？ 嗯。 是吗？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阻碍着香港向前行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嘛，已经是。他根本不 make sense 那些东西，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中联办的主任企在这里，我跟你辩论香港地方行政问题、嗯、你说服到我，我跟你行，真的。嗯、是吗？你可不可以公开啊？好像英国佬年代发表个绿皮书、白皮书出来。同香港人傾個地方行政點行啊？ 係冇啊！過去咁多年係 有冇啊？係 只係喺1999年嗰陣時嘗試殺局先做過一個地區行政改革嘅諮詢，其他嗰啲話即係要俾多少資源香港區議會18區係去做多啲活動嗰陣時咧，係好單向性，由上而下，由政府我公布將會做呢樣嘢啦，或者喺施政報告嗰度講話我會投放啲錢係去做啲乜乜物物咁樣嘅。 嗰、那個係權宜之計添啊！嗰、那個區市政局嗰、那個佢係為咗滾立法會啲人投票。然后就整个假的咨询出来，根本没有认真想过执行，我觉得。这个才是那个管治者一个最令人心寒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是政治挂帅去到一个地步，是滚你班友。 即系唔系科学嘅、唔科学化嘅民意调查，又或者系明明摆五个方案出嚟，但系其实根本自己好清楚， 即系退步一样啫嘛。 即系知道自己属意嘅方案就系杀局，就唔系话维持地区不变啊，又或者系一局一处啊。 根本佢都唔善思啊，佢嗰套咨询都唔善思啊。佢根本上佢已经好明显有个 preference 喺度。咁、 嗯、 所以我话，如果真系要令到香港人脱籍咧，其实唔系在于国民教育，唔、 嗯、 系在于恢复初中历史教育。 嗯， 而是令到香港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 是由草根民主开始。 Yes, 因为香港人所怀缅的其实不是英国， 嗯、 而是怀缅是英治时代那个不断改革、 嗯、 不断向前行的一个社会， 嗯、 而不是企在这里大家互相折磨，大家累斗累、 嗯、 然后再衰格到连民政专员都派颈巾，仲要派3蚊淘宝，仲要是抄袭 H&M， 是很 cheap 的 侵权的颈巾。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咧就下个礼拜我哋亦都会咧系讨论关于香港嘅政治一啲即系深层次嘅问题，嗯、即系除咗地方行政之外，咁我希望可以咧就系讨论系咩咧，就系、是、居民运动同埋社会运动。 居民运动、社会运动， 其实系相辅相成嘅， 嗯， 即系话喺政府呢一边，喺民间呢一边，居民运动点样促进咗香港过去由80年代。去實現嗰個民主發展， 嗯、 你唔可能淨係出咗個制度改革，你都要睇下嗰個 player 究竟喺裏邊去點樣玩嘅。咁、 嗯、 但係而家居民運動、社會運動發展亦都去到另外一個瓶頸，其實已經係 樽頸， 係啊，去到樽頸嘅已經係，即係可以點樣行落去咧咁啊？咁所以就討論落去，可能咧就會好理論性，但係我哋當然會揾多啲嘅。 实 际的事例出来呢、啊、我想范国威都很清楚，特别是居民运动、嗯、因为你都是居民运动起家、嗯、也都是新民主同盟，也都是 在社區裏面有很多的即動員、啊、亦都經歷過那個變化添，我覺得。那就下個禮拜星期五晚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城寨有來自五湖四海的觀點，令你看得高，望得遠。城寨有來自